第52集。护士换好了药，正要离开的时候，看见了孟昭手臂的伤口，他提醒说：“ 哎，您这伤口渗血太严重了，该重新包扎一下了，万一感染就麻烦了。”“ 哦，好，谢谢，我马上就去。” 护士走了之后，陆时琛看向孟昭说：“ 赶紧去吧，那我先下去，你有事打电话给我。” 难得案子的事情可以暂时的缓一缓，孟昭打算着接下来要做的事儿。 疗养院地下室的案子刚起了个头，接下来还有的忙。一会儿我托人请个靠谱的护工，这几天就要拜托他来照顾你了。 那护工过来之后你还会来吗？ 当然了。 说完孟昭又觉得心里不是滋味，陆时琛这身重伤是因他而起，而他呢却被案子缠得脱不开身。 快去包扎吧。 我一会儿就回。 孟昭说完刚要转身，又听陆时琛说：“ 对了，小刀。” 听到陆时琛叫自己的小名，孟昭的胸口一空，心脏似乎停跳了一拍。 我们家小刀现在没有人喂，你记得去我家里一趟，帮我喂喂狗。 心率又恢复了正常，孟昭磨了磨后槽牙：“ 知道了，以后不许叫他小刀。”“ 我们家狗叫小刀怎么了？”“ 我听着不顺耳。” 孟昭拿出了副支队长说一不二的架势：“ 改了。” 时隔12年，孟昭被激怒的反应依然让陆时琛觉得很感兴趣。他看着孟昭问：“ 改成什么呀？你说说。”“ 啊，我想想啊，就改成小鹿吧。” 孟昭俯下身来，两只手撑着病床的床沿，看向了陆时琛。“ 或者陆总。”你觉得怎么样？”“ 不改。” 陆时琛看着他，眼神似乎变得柔和了一点，这柔和的眼神让陆时琛看上去不再像是一个戴着面具的僵硬的假人。“ 12年前我是瞎吗？怎么会觉得陆时琛和面目可憎这个词扯上关系呢？”“ 哎，孟昭，又想什么呢？还不快去处理一下伤口。”“ 这就去。你把你家里密码发我，我去把狗牵出来，这几天先让小树帮忙养着。” 孟昭说完这才出了病房，下楼处理伤口。鲨鱼的獠牙咬得很深，从门诊出来的时候，孟昭的手臂上重新缠上了纱布，纱布从手掌一直绕到了手肘，好在并不太影响灵活度。出了医院，孟昭去了陆时琛家里一趟。门刚一打开，边牧的头就探出来，冲着孟昭一个劲儿的摇尾巴。大概是一天一夜没人陪伴，他蹭着孟昭的腿绕了一圈又一圈。孟昭蹲下来揉了揉边牧的脖子。陆时琛这个人虽然看上去冷淡，但是养的狗居然出奇的粘人。孟昭拿起项圈给边牧戴上，牵着绳往门外走。“ 哎，走着，琛哥，带你溜弯去。” 怎么开啊？ 真行，对这狗的态度比对我都友好。 废话，狗比人好多了，他们没什么心眼，也不会让人失望。 遛完狗，孟昭牵着狗去了一趟警局。孟若书和徐燕还在警局里等着琳琅做完口供一起回去。孟昭牵着狗出现在市局，让不少路过的同事都觉得稀奇。“ 哎，孟队， 你养的狗啊？啊，我养的。 孟昭先去找了负责给林郎做口供的女警了解情况。 林郎的口供做得很慢，这十年间他没和人交流，有一说话，而且说的内容还跟当年遭遇性侵的经历有关，对他来说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我们考虑到他的精神情况，每隔一会儿就会让他停下来平复一下情绪。 大概还需要多长时间能做完？6个小时够吗？ 那倒用不了那么久，顺利的话再有1个小时就够了，至多2-3个小时。 嗯，那就好。 了解了林郎的口供情况，孟昭又去审讯室看了看吴维涵。虽然律师的出现给吴维涵吃了一颗定心丸，但是经历了那场审讯的吴维涵此刻已经没有了先前的那种有恃无恐的嚣张的气焰。他微弓着后背坐在那儿，看上去有些狼狈。孟昭走过去问负责监视吴维涵的同事， 怎么样，刚刚还要求我们放他出去呢，说传唤如果超过24小时，他出去之后一定会起诉我们。 哼，出去之后他出不去了，等着进看守所吧。 从审讯室出来，孟昭牵着狗朝孟若书和徐燕走过去。 哎，哪来的狗啊，这么可爱。哥，你熬了一夜怎么没回去睡觉啊？ 来这边看看进展，这只狗你帮忙养几天。 是你朋友的狗？哦，对了哥，你可得好好谢谢徐燕，刚刚你领导大发雷霆，要把你叫过去训一顿，要不是徐燕让他爸体谅你30多个小时没睡觉，你一准得挨批。 徐局大发雷霆，发生什么事了？ 徐燕听见身后的动静，转头一看，是孟昭来了。 就是温医疗养院被封锁的事情上了本地热搜。 孟昭拿出手机在网络上搜索了一下温医疗养院的相关新闻，果然温医疗养院被连夜封锁的消息已经传开了。网络上关于这件事的讨论是众说纷纭，疗养院的救护车惨遭撞击也被人拍下照片传到网络上。 孟昭哥，下午好像还有记者想来采访。 采访？现在各项证据都不全，让他们等公告吧。徐局在办公室吗？我去找他。 他开会去了。 那你帮我跟他说一声，明天一早我就去找他。 嗯，好。 走廊上窗户大开着，傍晚起了凉风，气温骤降，前几天已经有了初夏的气息了，但今天这个天气颇有一点一朝回到解放前的架势。风一吹，孟若书打了一个哆嗦，伸手抱住徐燕取暖。 去休息室等吧，走廊冷。 孟昭把狗绳递给了孟若书。 啊，交代给你了啊，上点心。 放心吧。哎，他叫什么呀哥？ 叫陆总。 孟若书信以为真，牵着狗朝休息室走。 陆总，陆总，走啊！ 徐燕跟着刚走了几步，又转过身说：“ 哎，孟昭哥， 啊，怎么了？ 有件事情，我觉得要跟你说一下，就是今天你朋友醒过来的时候，问了我一句话。 什么话？ 他问我。”那只冰淇淋是什么味道的？我猜他是不是把我错认成小叔了。 徐燕说完又看了看孟若书。 哎，小叔，是什么冰淇淋啊？ 冰淇淋？ 母亲过世之后，孟昭就没怎么吃过冰淇淋了，倒是高中那会儿经常会买给孟若书吃。但听徐燕这么说，他也一时猜不到陆时琛为什么会忽然提到冰淇淋。孟若书正在逗狗，闻言他动作顿了顿，察觉到孟若书神色有异，孟昭问他， 你知道 啊？什么冰淇淋啊？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你朋友想吃冰淇淋啊？ 陆时琛想吃冰淇淋？ 孟昭总觉得不对劲。他一直走到楼下，拉开车门上车的时候都还在琢磨陆时琛的这句话。 这醒过来就提冰淇淋， 就这么想吃？ 半小时之后，孟昭将车停到了医院的地下停车场，推门下车，他朝住院楼的方向走过去，手里拎着一只冰淇淋。 别说再见，请相信永远，在这一瞬间永远不改变，仿佛还是昨天，你的笑容在我心里面。不说再见，我相信永远，希望有一天还没有界限，手指放你唇边，不许说再见。 皮囊， 我是小曾， 我是张涛， 我是韩英帝。 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